谢谢松鼠弟弟。北风呼啦呼啦地吹，树叶子落下来，落满了一地。松鼠想，冬天就要来了，冬天一到，上哪里去找吃的东西呢？让我赶快采些野栗子来，藏在窝里吧。山野里有的是栗子树，树上结满了栗子。西北风一吹，栗子都掉到地上来了。松鼠拾呀拾呀，拾了很多很多栗子。松鼠的窝坐在一个大树洞里，它把栗子装满了一窝，还剩下十来颗装不下了。它想了想说，我把这剩下的埋到泥里去，明年挖出来吃。松鼠把栗子搬到山脚下，掘开泥土，把栗子一颗颗埋到泥里去。冬天，松鼠有时在窝里睡大觉，有时跑出来玩玩，饿了就吃栗子，又脆又甜又香，它舒舒服服过了一个冬天。春天来了，松鼠忽然想起去年埋的十几颗栗子，就跑到山脚下，东挖挖，西掏掏，咦，一颗也没找着。你在找什么呀？这是谁在说话？松鼠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老栗子树。松鼠说，我在找栗子，去年秋天埋下的。老栗子树说，你种下的栗子都长成小树苗了，瞧你跟前的就是呀。这些小树苗长大了，又会结很多很多的栗子。松鼠听了很高兴，我学会种栗子树了，我学会种栗子树了，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小白兔。小白兔喜欢吃萝卜，他想，我来种萝卜吧。他照着松鼠说的种栗子树的办法，把一颗大萝卜埋在泥里。萝卜妈妈看见了，问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小白兔说，松鼠把栗子埋在地里，能种出栗子树来。我把萝卜埋下，自然也能长出很多萝卜来啊。萝卜妈妈摇摇头说，不行不行，种栗子树和种萝卜的方法不一样。你爱吃萝卜吗？我来教你种。说着，他教给了小白兔种萝卜的办法。小白兔种下的萝卜开花了，结籽了。小白兔把籽收下来，又在泥地开了畦，挖了一个个小洞，把种子一颗颗埋在洞里。过了好些日子，种子发芽了，长成了小苗。小白兔把长得太密的小苗拔掉，每个洞里留下几根最好的小苗。小萝卜苗慢慢地长成了大萝卜。小白兔快活地说，我学会种萝卜了，我学会种萝卜了，就去告诉小鹿。小鹿很想吃白薯，就天天到白薯地里去张望，等白薯开花结籽儿。白薯姐姐看见了，问，你天天来这里张望干什么呀？小鹿说，小白兔用萝卜籽儿种出了萝卜，我也想等你开了花结了籽儿去种白薯啊。白薯姐姐摇摇头说，不行不行，种白薯和种萝卜不一样。你爱吃白薯吗？我来教你种白薯的方法。说着，她详详细细地把种白薯的方法讲给小鹿听。这年秋天，她先拿几个白薯藏起来。下一年春天，小鹿把白薯埋在泥里去。隔了好些日子，白薯发芽了，芽透出地面来，长成了白薯苗。小鹿等白薯苗长到一尺来长，就把它摘下来，再把苗斜插在泥土里。小鹿常常到田里去照管，松土呀，拔草呀，翻腾呀，可勤劳呢。夏天过去了，秋天来了，小鹿种的白薯长得又大又甜。小鹿掘了一筐又一筐搬回家去。这一天，小兔和小松鼠到小鹿家做客。 小鹿拿出雪白雪白的白薯片来，请他的伙伴吃。大家吃得真高兴。小兔对小鹿说，我们能学会种出自己爱吃的东西来，应该感谢松鼠弟弟呀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